没问题 啊， 有我在这儿、啊、对不对？ 对， 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嗯，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哎，你感觉喝了半天这个酒怎么样？ 这酒是不错呀、 啊、 就是有点上头。 这回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咱四月、嗯、你们四月 四月九 四月二十八什么节？ 什么节？ 乱穿纱。 乱穿纱， 我问你什么节？ 是节， 穿纱节， 穿纱节。 这听着都不像话，哪有个穿纱节？乱令了啊！这没有。哎，罚酒三杯。 那罚酒三 杯，罚酒三杯。 那 我还得挨罚呀、啊！ 罚酒三杯。 哎， 这回该我了， 又该你了。 我是五月， 五月初五。五月初五什么节？ 端阳节。 端阳节，这回我甭问他了，再问他他还得说有。您不信我问问您听听，他说五月初五端阳节，这有吗？ 有。 你看怎么样？ 五月初五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嘛。 对， 有问他怎么办 啊？我还得喝呀，怎么办？ 敬酒三杯。 哎， 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咱六月， 六月 什么日子？ 这什么日子？ 六月初六什么节？ 什么节？ 六月六看古秀。 六月六看古秀。 我问你什么节？ 是节。 古秀节。这听着都不像话了。 我说这回你怎么愣惯呢你、啊、 哪有这节呀、啊、你问问他有没有。 还问什么呀？惯完了。 那就行。 我说我都喝了半年了， 没问题。 嗯， 要有信心。 嗯， 后半年就全让他喝了。 对， 我看你，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嗯，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对。 该我了， 该你了。 你们六月，我七月。 七月初七。是什么节？ 七巧节。 七巧节。 哎，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天河配，七巧节吗？对不对？ 七月七巧节。 有。看怎么样？天河配还有这出戏呢吗？ 就是。 有。问他怎么办 啊？喝。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又该咱们了。 咱八月。 八月九。 八月初八。这什么节啊？ 这什么节？ 八月八，蚊子嘴开花。我问你什么节？ 节。 开花节。 开花，这都不像话呀、你看看。有这开花节吗？啊，不诚心让我还得喝吗？你怎么回事你？你旁边歇会儿，去歇会儿去吧你。用不着你了，这回干脆我自个儿找。八月中秋节，各位有没有？ 好嘞， 嘿嘿嘿。哎，喝酒， 你放那儿，你放那儿。 怎么了又怎么了？我找上了。 你找上来我也不能喝。 你等。 这回我找的。 不是我们可喝了半年多了，对不对？ 这我知道。 这回我们找上了，你为什么不喝呀、 你们找来我也不能喝。 为什么？ 你八月是单月双月？ 八月它是双月。 你中秋节什么日子？ 八月十五。 十五是单日子双日子？ 单 啊，我们十六过节。 对，我们十六过节，有这么一首歌嘛，十五不圆十六圆，我们等月亮圆了再过节。 这不像话啊，乱令了。你双月找出单日子来，罚酒三杯。